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最美时光，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现在在周边非常红的一些新的校园民谣。有人说这是一个后校园民谣时代。什么是后校园民谣呢？歌手老狼觉得，现在很多民谣啊，虽然是在校园里，但是和那个时候的校园音乐相比，这批大学生接触到的音乐样式非常的不一样，做出来的音乐也会成熟很多。这个后校园民谣的时代非常大的一个特征，他认为是技术的创新。以前的大学生做音乐不过是一把木吉他，边弹边唱，然后记下谱，能够表现音色的十分的有限。但是现在呢，大家随着这个电脑技术的普及，很多学生会用音乐编辑的软件来做音乐，然后就可以表现音乐的风格会越来越多，就像是影像进入到 DV 时代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曲风的多元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有人问许巍的歌，这个是属于民谣还是摇滚呢？更多的意义上会把它归类为是摇滚民谣。现在包括了很多城市民谣、抒情的、摇滚的，甚至 R&B 的，都可以和摇滚啊，都可以和民谣结合起来。这些年呢，一些有趣的新民谣突如其来地冲进了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把翻盘的春天一样，迫不及待地要盛开那个花朵怒放，让民谣重获新生，一夜爆红。而有很多的选秀节目，他们的这个舞台上面出现的这些民谣，真的可以叫做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比如说我们家听到的这个节奏，你一定不会陌生。这个梦之声舞台上面的选手许明明翻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一夜之间让这首2011年的民谣爆红。听到的是阿四的版本，《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炸鸡啊，二次十四颗，你在哪里？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不是我没祈祷，啊，我在人民广场吃这炸鸡啊，二次十四颗，你在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啊，而此时此刻你在。 这首黑色的幽默式的小情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歌曲的原创者这个阿四是一个实际上普普通通朝九晚五的一个上班族。自从在民谣圈里面闯出一番小天地之后呢，他就把双休日奉献给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兼职来当歌手。当初如果没有许明明，他的歌不会那么快被人记住，他也不会那么果断的迅速的推出后面的新专辑《预谋邂逅》。今天和大家分享那些选秀歌手的春天到后民谣时代。有人说阿四的歌就是酿了香醇的美酒，却在巷子里面呢被人发现，有一个识货的人把他帮酒搬到了巷子外。除了这些歌曲被翻唱，接着被走红的一些民谣歌手，也有一些独立音乐人自己去参加选秀比赛的案例。比如说好声音第四期当中的唐鸿飞，其实呢参加节目的时候，他在之前豆瓣上面就已经小有名气了。你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会觉得，哇，原来还有这样的女生，非常非常的空灵。有人给她取个外号叫做小陈绮贞，是非常的有台湾小清新代表的陈绮贞的神韵。听她的这首《旅行》，不知道你会不会找到陈绮贞的影子呢？来听听她的声音，唐鸿飞《旅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入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琴声藏在白云间，穿行自影在琴键，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能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总是要说再见，相知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画出这眼底，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 是走在漫长的路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 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2013年快乐男声的初选赛上，有一个原是凤凰某清吧驻唱的小伙子，抱了一把吉他就坐到了评委的面前。他素着一张脸，衣服也穿得很平常，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是为了女朋友来参赛的。小伙子呢，非常温柔恬淡的口吻，让很多练过的观众回忆起了初恋，没有练过的观众向往起了初恋。于是呢，他一开口一唱就感动了所有人，他就是左立。当时左立唱的正是近两年才进入大家视线的民谣歌手宋冬野的代表作《董小姐》。只是他唱他的《董小姐》，心境和原唱是原来完全都不一样的。因为你听左立他唱的是那种平铺直叙，且浅且淡，让心一下子放下来，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而听原唱之后呢，大家的心又被揪起来了。那个时候原唱宋冬野的版本并没有那么的火，虽然说曾在网上创造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播放量，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听过他的版本的。后来你听了这个原唱的版本才发现，原来像这样沧桑的、哑哑的、淡淡的去唱，可以体会到那么深深的痛，那些恋念不忘的沧桑浑厚的，在时间的沉淀当中显然是更胜一筹了。你觉得呢？喜欢心可以放下的恬淡，还是心一下被揪起的无奈情感呢？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来自宋冬野，非常熟悉的董小姐。 董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董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走起来吧，董小姐。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宋冬野的声音，应该说这两年他非常的红，有很多的以前被大家忽略掉的一些民谣，在这两年各个大街小巷都有听到他的声音，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人的内心当中都有一块境地是属于民谣，特别特别喜欢这样纯粹的音乐。如果你也一样爱民谣的话，民谣有很多的这些旋律可以把你的心情带动到另外一个世界，让自己安静一下。在中国好声音的第二季当中，有一个穿着热裤的海鲜摊贩，用很多的怪异的唱腔演唱了万晓利的《狐狸》。在民谣圈里面，万晓利是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存在，《狐狸》这首歌就是他个人风格的集中体现。你知道万晓利这个人啊，他平常说话都很少，明明都处在民谣的这种锋芒上了，非常的出名了，可是他偏偏不愿意过多去曝光。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都是这样，非常有个性的。像我们这一次，如果你去了草莓音乐节，也会看到他们特别有个性的这种独立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些才华。而万晓利呢，他的作品是被小众圈奉为是上乘的，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面，这个选手却没有凭借这首歌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这听上去呢，好像让人有些觉得很惋惜，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完全让乐迷们特别特别如意的，因为有很多乐迷呢还是觉得一想到万晓利的歌可能会通过这样的选秀节目在大街小巷都听到，就有点怒不可遏。所以这个导师没转身的时候，乐迷们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因为他本身就很小众很个性，所以大家可能会太爱了，不希望有大街小巷的这样的一些机会让它出现的频率过高。而海鲜摊贩姬海星演唱的时候呢，会加入很多自己的一些节奏，会显得有那么一些怎么说呢，怪怪的。其实或许是导师们的味蕾还没有来得及适应，其实这也是在背负着一种音乐梦想，然后隐忍而坚定的行走，所以在舞台上面镜头前面会表现得特别特别的淋漓尽致。不过如果我们有机会来听万晓利的声音呢，你就会感觉到他始终是那种非常坚定的，很游刃有余的走过来走过去。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万晓利这首《狐狸》。 都因为我的心里没有一点爱，所以我变得很虚伪，到处在找

歌名是什么意思呢？相当于是窝囊废，更准确一点来说，翻译的话说什么都干不好。描写的是一个吉他青年得不到女娃青睐的故事。歌里面呢，无奈地唱着说，女娃说看不出来你是个搞艺术的啊等等。评委呢会觉得，哎，这首歌很真实，不做作，大家也很快听懂了他的意思。其实呢，这首歌是西安民谣歌手马飞在10年前的作品了。当时呢，只是现他在和美院的同学之间，就是爱好者之间的这种小范围的流传。后来呢，上网之后被陕西的歌迷追捧了一阵子，之后也就是销声匿迹了。所以有人讲啊，这个选秀的舞台是民谣迎来春天的一个契机。不过也有依然有一些评论说啊，说想要驾驭这首歌，快男王晶显然太嫩了一点，我能耍多带劲的歌啊，这是黄土高原的尘土味应该扑面而来的，一听就是西北汉子那种操劲的。不知道你怎么看，来听王晶在舞台上面吼的那几句我能耍。 我说屋里乱分你起来个不要笑话，女娃说男人嘛屋里乱些我也没啥，我就骑着车子带着女娃回到我家，女娃一看我的床上撂把吉他，女娃说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搞艺术的娃，我给你说我怎么是些法，到现在连一个歌都还没有学哈，女娃说对的是随便给我弹一个啥，像一万我背太肥鱼的猪的上面做擦不休管的泪，你说我是遭的什么罪，来下我能闯，我连一个女娃都丢不下，我能闯，我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我能闯，我连一个女娃都丢不下，我能闯，我只能在夜里偷偷地扫清一下。 我能唱，这来自王晶的一首歌，翻唱的一首民谣作品。其实民谣呢，有很多东西是因为真实而显得非常的可爱，因为真实而显得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所以呢，有一些反讽的这样的一些语调，反而倒让人觉得，哎呦，灰色的幽默里面有一点淡淡的无奈。中国好声音呢，是43岁的民谣歌手马条首次登上综艺节目的一个舞台。而在此之前，马条习惯于以一个非主流的歌手身份在音乐节和歌迷们交流，所以这个马条也是一个非常个性的音乐人。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这个选秀舞台上他出现的那一幕，淡蓝色的衬衫，然后唱了一首傻瓜。当他的粉丝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的时候，感到哦，太新奇了。甚至多年的好友民谣歌手李志在微博上还开他玩笑说，居然还化妆。姚晨还转发了这个节目视频，赞美他的作品，说有故事的人才能写出有灵魂的歌曲。马条呢回复说，有故事的歌写给献给有灵魂的人。就在几年之前，当老狼、叶蓓、谢天笑、张楚、唐朝乐队、宋柯同时出现在马条的新专辑发布会时候，大家也很疑惑，哇，这个人是谁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为他捧场？当海泉在向蔡健雅和周华健介绍马条的时候是这样称呼的，说这位是民谣著名歌手。但实际上呢，马条对于目前的大众认知度而言，应该叫民谣圈内著名歌手可能更加合适。在熟悉的音乐圈子里，大家彼此是互相知道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大众层面的话，不能说是一个大众歌手，只能说是一个半地下的状态。这大概是很多很多民谣歌手共同面对的一个境况。但是对于马条来说，来这个舞台是为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他说，不要去想那么多的东西，要保证你的态度是真诚的就行了，这也是做民谣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听到的是马条的声音，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上的 傻瓜。 上天之后我怎么能像个傻瓜，为了冒充一些该死的坚强，佯装潇洒，让你像鸟一样的飞走，人完全不是几笑难过的自我。你是撑着他走的，牵着我心里最柔软的爱恋，那些亲密的过往，越是亲密越是忧伤，却要散了。被拥进在怀里的余温，终抵不过一场狠心的出走。 流的眼神中，我是有多么，我是有多么， 多么愚蠢。 爱上你，也许有。 你是我情非得已。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这是最美时光，我是张一。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聊民谣的故事，在选秀舞台上出现的那些让我们惊艳的后民谣时代的各个作品。她是谁呢？一个88年的女生，喜欢一些伤感慢节奏的城市民谣，在2013年8月的时候就登上了《好声音》第二季的舞台，成为了第五期的学员。而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就有几家知名的经纪公司给她投来了橄榄枝，她选择了13月唱片，因为她觉得这是在音乐界里面非常具有权威地位的一家公司。说到他为什么会那么受唱片公司的青睐呢？听到他的声音你就知道非常的独特，在音乐的世界里他是很性感的这样的一个人，很投入的会去演绎自己爱的歌曲，所以他说经常会被自己唱得稀里哗啦无法自拔。其实就像他说的那句话，感动自己的音乐才能够感动别人，对不对？这是他对音乐的一种态度，而这也恰恰是民谣最重要的一种特性吧。真实到骨子里的情感对于女生来说尤其重要。哎，说到底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唱民谣的话呢，男生啊沧桑一点嘶哑一点的声音会显得非常的性感，而女生呢干净一点清澈一点的声音会特别的动人。我们来听听她特别清澈的声音，桂雨萌，你不知道的事。 蝴蝶眨起紫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未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很听见呼吸。对不起，却没抓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坚持不能 心悬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青春这么美好的季节，应该留给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应该给自己一些希望。在中国梦之声的海选当中，有一个喜剧演员冷婉婉，她呢原创了这样一首歌叫青春，当时也是感动了很多的人。为什么大家会听到这首歌会特别的有共鸣呢？我想也是因为青春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段岁月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感悟会特别的多。冷婉婉的声音很稚嫩，然后唱她的时候会夹杂着很多的问题，不如韩红唱的那么稳，弹的也不是有多出色，但是真实到不行。民谣最大的魅力也就是这样，离你非常的近，拉着你走，而且还握着你的内心。我们听听冷婉婉在中国梦之声舞台上唱起的这首《青春》。 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 哟，真有才。 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 多变形。 那些曾青涩的脸， 哇塞， 风在歌唱，唱他曾去过的地方，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晚霞般美丽的笑脸，它曾开在春日里某个季节。 这是最美时光和大家分享后民谣时代那些选秀舞台上出现的民谣作品。中国好歌曲里面，刘欢因为赵雷的一首名叫《画》的歌曲大声赞叹说，这是他是在中国好歌曲里听过最美的歌词。这首《画》呢确实非常美，美的不光是文字，还有那种画面感跃然耳边的感觉，这也是民谣的魅力。不以编曲和飙高音来见长，就是用文字这样结合的韵律来打动你。赵磊说过，有些人可以唱歌，有些人必须唱歌，我就是那个必须唱歌的人。这样的斗志昂扬自我激励的话，他也豪言说，我要掀起民谣音乐的新浪潮。不管怎样，他是一个优秀的歌者。不是说独立歌手啊非得要有多冷多高艳多牛气，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表达音乐的方式，其实需要更多的一些些淡然的氛围，更纯粹的一些指音。而赵磊的音乐表达方式就是民谣，这首歌来自赵磊，《画》。 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